情失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咗精彩节目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嘅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嘅公布。 洲际国家杯将会喺6月17日开锣啦 ！My 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系由今晚开李波相同嘅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嘅。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嘅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嘅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嘅版面。去到最底，揿一揿点击就可以付款噶啦。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の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威龙啊，好啦，最后直路，威先生接嚟咗一个身位啦，咁再见到埋边，中心二气追紧，中档又合作愉快，同埋手影相，出边仲有线路神驱啊，真系大外档嗰边啊，仲有钻石巨像，最后100多米，手影已经系突围而出噶啦，埋边威先生嘅喺度斗紧，外边位置整嘅财神杀埋上嚟，三只马相当接近啊，财神冲上。 相隔佢20个月再赢马啦，你由冲线照拉头马嘅心情点啊？ 當然興奮啦，始終都咁耐，都係等呢一場嘅。 即係其實今晚都有，除咗財神，仲有呢個創意寶啦。即係你話等呢一場， 唔係即係等呢一場頭馬嘅嚟流啊，之後希望仲可以繼續多啲頭馬啦。 會唔會好感觸咧？其實 感觸啊，就冇要好感謝阿蘇偉賢同阿鄭俊偉啊、Michael 哥佢哋咁支持我咯。由我傷之前啊，或者傷之後啊，我狀態唔好啊，佢哋都知嘅，但係佢哋都一路支持我咯。 其實4月12日就開始上陣啦，係咪有好多方面都要重新適應咧？例如騎馬出賽嗰種感覺啊、心理同信心啊。 感覺跑馬嗰個感覺、騎馬個感覺就冇乜分別，好似唞完屎翻嚟咁咯。但係體能嗰度就係爭啲嘅，到而家都其實唔係話100% 嗰啲咯。同埋之前初翻嚟跑馬，早兩個月翻嚟跑馬嗰陣時候就個檔其實要放翻長啲咯，因為未適應跑馬嗰個檔咧。我以前係比較騎得短啲啊，咁啊要慢慢適應翻個檔咯。依家就 OK 啦，依家我個檔就可以去翻之前。受傷之前嗰個檔， 咁其實依家同20个月之前相比啦，其實競賽環境對你嚟講會唔會相差好遠？ 唔會，一樣啫。 因為都好多見習生啊，唔同騎師咯。 多咗見習生就飛醒快啲，咁我覺得 OK 嘅，仲好啦。 咁啊，嗰陣時受傷有幾嚴重咧？會唔會話即係曾經有可能要退出競賽生涯？ 曾經有一段時間諗過跑唔跑啦，咁之後做翻運動，一路睇自己嘅狀態咯，睇下自己嗰個身體嗰個運動能力得唔得咯，係啦。 係咪好即係嚴重？好嚴重？ 都可嚴重下嘅，其實三口螺絲喺半月板同頸骨之間咯，咁啱啱嗰個係個膝頭哥嘅價位，其實最食力喺嗰度。 咁你喺華籍騎師中最資深個位啦，即係依家面對個困難，會唔會話俾啲即係年青騎師睇？ 其實個個騎師都有困難㗎啦，除咗最 top 嗰個。 咁 其實今晚咧即係贏嗰只財神啦，咁樣賽前信心大唔大？因為上場都跑得幾好。 冇啊，我就冇點樣講話信唔信心，即係我有馬跑，跑盡佢，有幾多跑幾多咁樣嗰啲咯。 咁啊係咪今晚個場地都比較快？ 好快，個場地好快。 咁啊，依家都騎咗咁多年馬啦，你自己其實將會唔會話將來有啲咩目標啊？啲咁嘅嘢，即係你自己有咩期望？ 將來啊，將來至算啦。十年前都唔知今日係咁啦，係啊，係咯。之後至算啦。 啊，即係仲有排騎喎，係咪？ 跑都係跑咯。 OK， 好，唔該，多謝。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六月十七号晚嘅马场 USB 啊，我系尤达， 我系嘉嘉。 咁啊，头先咧好大，头先咧啱啱睇到嗰段短片咧，咁我都首先咧就要代表即系 my radio 同埋马场 USB 要多谢申报马经啦，咁啊即系俾我哋喺呢个节目度放呢一条短，放呢、這、一个即系赖维铭嘅赛后访问啦。因为其实嗰日跑完之后，我都见到阿拉拉你。都 share 咗嗰個佢哋嗰個訪問，佢我哋個 page 度。 本馬寶係差唔多，佢即係講香港嘅賽馬媒體咧，佢同埋南華早報咧，算係做得最好嘅。 唔使講啦，我都用緊呢本嘢。咁啊，咁同埋咧就係、是、咁跟住之後咧，咁嗰晚咧我都好漏嘢咧，咁就即係 send 個短 send 個信息俾阿陳亮總編啦。咁啊，即係其實都係我舊老細之一啦。因為我其實我第一份馬經第一份寫嘅報紙咧就係寫申報嘅。咁啊，即係。肯同佢哋講聲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 share 啦，咁佢哋好快亦都答應咗，咁所以咧就即刻嗱嗱臨就連埋嗰場財神嗰條佢爺馬呢阿賴維銘爺馬條片就夾翻俾大家睇翻。咁點解我想點解會播呢條片咧？咁其實咧就即係都睇到啦。其實賴維銘如果仲記得佢喺即係傷都已經係傷患咗一段唔短嘅時間，都差唔多兩年啦。咁佢最初就係因為即係前年十月嘅時候咧，就因為騎嗰只金柏龍華試習嘅時候咧，就撞到個膝頭，撞到喺個雜箱入邊撞到啊！咁啊跟即係嗰個其實唔係試習，佢係個雜箱測試嗰度就撞到。咁跟住咧個膝頭哥又骨裂之餘咧。咁就喺大腿骨同小腿骨之間嗰兩個軟組織又撕裂埋，咁所以其實佢喺呢二十個月嘅即係叫做跑倦勤嘅時間，其實有好大部分時間佢其實喺張床度喐唔到嘅，唔喐得，動彈不得，因為佢一來要係要等佢哋啲喺嗰啲軟組織咧，慢慢即係埋口咧，因為呢啲就係冇得急噶嘛，你即係你點樣醫都係要同埋要固定佢噶，咁就係搞咗大輪都係即係都時好時壞啦，咁最後仲要係即係都要做手術啦，咁做咗手術咧，佢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兩個軟骨嗰位咧，佢而家係。入咗三粒螺絲嘅，咁同埋如果即係大家如果知道嗰、那個、如果大家嘅知道嗰個位置咧，其實咧嗰個位置如果對一個騎師嚟講，其實你駁上個馬鞍度咧，其實你推騎啊，或者要用或者你要即係穩定個即係你喺個鞍上面咧，其實咧嗰個位係好用力嘅。咁變咗咧，如果你入咗嗰三粒螺絲咧，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佢都要一段好都要時間適應，因為如果佢嗰個力唔即係因為嗰個位置佢係會長期，如果你繼續騎馬，佢係會長期會受壓，咁分分鐘可能都會惡化。咁所以佢傷咗之後咧，咁一路都即係自己都好默默咁樣去克服啦，咁樣。咁當然啦，就其中都即係我相信佢太太啊，或者即係佢身邊啲朋友啊，都俾咗好多支持佢啦。因為如果即係我都好似今日，我其實今日喺報紙，即係聽日出街嗰篇報紙我都講過啦。如果稍為意志薄弱啲嘅話咧，分分鐘就已經係可能都唔會復出到啦。咁可能都已經係即係掛靴都唔定。咁但係佢即係四月復出之後，咁其實都好快啦，就憑藉君越灣咁就上名啦。咁跟住即係再跑得好力王啊，都跑得幾好啦。咁慢慢睇翻佢咧嗰個身手咧，都慢慢開始恢復翻。咁其實你睇個訪問，佢都有講嘅。其實最初佢復原，即係開始做翻啲做可以活動嘅時候，其實佢嗰個體，即係佢最當前最佢擔心就係話，驚佢自己嘅體能係未必可以 pick up 到。因為講真，阿賴仔都已經四十幾歲噶啦，其實都係細我四五年到嘅啫。咁變咗就即係都唔係，即係以一個騎師嚟講，都唔係一個即係年紀輕噶嘛。咁所以即係見到佢即係。 憑住只財神啊，同埋睇翻嗰場阿馬財神，其實佢嗰個走位都走得好機靈嘅，即係同埋亦都即係亦都， 因為前面扯得好快啦， 同埋佢同埋佢後邊亦都即係佢推到只馬，只馬又受到佢嘅推騎，亦都爆到上嚟，咁最後贏到，咁啊真係都好戥阿賴仔開心啦，咁。即係都講，都係咁講啦。即係其實佢又其實，如果大家頭先都睇過訪問，佢都講咗，佢都道出咗好多一啲即係真性情啦。即係其實有一句嘢，我覺得即係好值得大家去諗嘅，就話即係當時啊，我哋阿老友記阿 Ben 啦，即係馬會嗰、那個官方嗰、那個即係訪問佢啦。咁就問佢而家即係啲騎師有啲咩，即係會唔會你會感覺到有啲咩困難？咁佢答得好妙，佢話。全部都騎師都有困難，除了最 top 嗰、那個。 係。 咁所以其實都即係都可以俾一個即係幾正面嘅信息大家睇啦。尤其是嗱，即係咧，當然啦。如果我再扯埋少少，就可能阿妹而家睇到你阿大師兄阿賴維明，即係喺咁嘅逆境，佢都可以即係逆境自強，不斷咁樣。即係自己增值，咁而家終於就即係拼出頭啦，終於有馬贏啦。咁嚟緊即係聽日嘅賽事，佢都即係多咗幾隻馬跑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希望阿妹希望阿賴仔即係繼續可以即係有爭取好成績之餘咧，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件事，亦都可以鼓勵阿蔣嘉琪啦。即係其實我都係想借題發揮嘅啫。即係寄予阿蔣嘉琪咧，即係咧即係睇到咧嗱，你師兄都遭遇啲咁樣嘅。即係挫折都可以克服到，咁你而家咁樣俾佢俾即係罰七日，咁就都冇辦法。咁當然即係我哋好多識睇嘅都知道，即係你係夠極，你係唔係話即係古古畫畫嗰啲，咁你真係係你嗰場馬係發揮得唔好，亦都係即係你控制唔到，令到只馬。即係走到啲咁尷尬咁啊，咁樣罰咁，但係伊麗就佢就要咁樣罰啦，咁就冇辦法啦。咁所以希望就阿妹你啦，就自己要加油啦。咁啊，亦都希望就係話藉住用呢個大師兄阿賴維明而家佢嗰個奮鬥啊，即係克服咗個逆境，克服咗個心理。因為其實講真。在个心理上啊，如果 系因为其实我都讲啊，其实一个运动员咧，即系好似你啱啱讲咧，佢四廿几岁咧，如果遇到啲咁严重嘅伤患咧，通常都挂靴噶啦。我哋就算嗰阵啊，讲翻阿戴胜啊，你都知咧，戴胜其实都系一个都好好嘅骑师啦，我哋心目中都咁。但系戴胜因为喺香港有一镬咧跌得好金咧，佢就真系跑唔翻，就算佢出翻嚟跑就跑唔翻，就真系跑唔翻。咁但系赖维铭其实都有一啲坐骑，咁当然啦，就一定个身手冇以前。咁但系如果可能嘅一日要佢跑三四隻馬咧，咁佢會應付得到，或者會交到俾你嘅，其實都 係啊。同埋都頭先我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啦，因為佢傷嗰幾粒螺絲嗰個位置咧，即係咧其實係喺你係騎喺鞍上邊咧，即係你分僵立僵推嗰下咧，其實你嗰、那個其實嗰個位嗰、那個用嘅力係受嗰個力係好大嘅，咁所以其實變咗即係慢慢嚟啦。 或者咁講啊。騎功你就當然你而家甚至那個魄力，你同而家呢一集本地嗰日見習生梁家俊嗰啲比咧，咁一定就即係嗰個反應一定冇咁快。但係有一樣嘢咧，就算佢再老啲都冇乜問題，就係、是、嗰個拆騎嗰個智慧同埋嗰個經驗。因為佢跑過四廿幾歲， 你俾我講埋先，你俾我講埋先。咁即係咧，因為嗰個位，因為嗰個。雙螺絲嗰幾個位咧，即係所以變咗其實佢用嗰個受壓係好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當然我唔係話，當然以阿賴仔叫得香港大徒弟，又叫做難王，咁其實佢即係當然佢你話要同莫雷拉嗰啲比，咁就梗係唔同啦。但係你話與眾華將之中，其實佢都一個幾實，都算係一個即係實而不華啦。即係騎功都比較實在啲啦。即係佢騎唔騎，即係有好嘅佢會騎俾你，但係即係好似財神咁樣啦嚇。咁但係就係話，即係希望，即係我想借呢一樣嘢，即係除咗要鼓希望阿賴仔可以繼續，即係慢慢咁樣去。 build up 翻自己啦，即系练翻好自己个身手同埋嗰个体能啦，同埋即系嗰个同埋要留意一下只脚啦，因为嗰个位真系嗰、那个位，因为咧如果佢伤咗螺丝，如果再恶化嘅时候咧，咁就已经系搞唔掂噶啦，咁啊想唔挂佢都唔得噶啦。咁、但系就系话，即系希望就阿妹睇到呢样嘢，就即系唔可以作为一个借镜，咁就即系话你而家咁样罚七日都唔系，即系当系一个，好似我上个礼拜讲，当系一个潜沉吓、啊、沉淀一下。即係重新洗過、洗過、洗牌再嚟過，咁啊慢慢慢慢，因為你復出咗之後，你七月一號復出，即係七月一號停完之後咧，你仲有三次馬跑，咁啊可以繼續嚇。 同埋佢都會去瑞典啦，跑嗰、那個 女子賽啊嘛。 係啦，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點都好啦，咁啊想借呢個機會咧就向阿賴仔即係恭喜啦，咁啊同埋希望佢即係繼續可以即係繼續交出頭馬啦。咁因為其實而家你可以睇到聽日咁樣。即系君悦湾又俾翻去跑啦，咁其实即系佢都亦都讲咗喺个访问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阿苏伟贤同埋阿即系当然除咗个师傅阿吴定强之外啦，咁阿苏伟贤同埋阿郑俊伟其实一路都俾好多支持佢，尤其是即系话郑俊伟有几只都俾佢上名啦，咁啊苏伟贤直接俾埋只马佢赢添啦，咁所以都即系。身邊朋友嗰個支持都好緊要，所以咧都俾到好多正能量大家，所以點解我要即係花咁多時間就同大家講一講阿賴維銘呢件事。咁啊，講完阿賴維銘之後啦，咁啊，其實今次咧都有好多嘢講嘅。咁啊，因為下個禮拜咧，咁就即係有皇家亞視谷啦。咁我哋會喺第二節咧，咁就阿拉拉同我咧就會再講一啲皇家亞視谷有啲乜嘢嘅錦囊俾大家。咁但係咧喺而家未開始講本地賽事之前咧，其實仲有一樣嘢要同大家講嘅，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唔夠時間講啊。咁就其實上個星期咧，咁就即係世界賽馬聯盟咧，亦都公布咗最新一期。嘅世界馬匹排名啦，咁我哋不如去個表俾大家睇睇先啦。嗱，今次呢個表就精簡好多啦，因為咧佢啊一路咧只係列到咧就120分嘅啫，咁啊120分以下嗰啲咧佢就已經係刪咗唔要噶啦。咁咧就基本上其實咧就即係比較大啲嘅變動咧就唔係話咁多啊，咁就即係頭嗰兩匹咁啊依然都係即係善取 Arrogage 啦，134分啦，同埋。132分的雲絲仙子啦，咁以上一個月咧，咁上一個月咧就第三平牌第三咧都有好幾隻嘅，即係包括只 Gun Runner 啊、喜特萊克奴啊，同埋呢一個嘅木球能手啦 ，Jack Hobbs 啦，咁但今次咧就多咗只，今次咧就零零丁丁咧就有一匹就單獨第三名啦，咁嗰只係咩咧？嗰只列卓斯特啊。咁列卓斯特因為啱啱佢贏嗰場， 陣間會講啦。 咁佢係贏咗上一場嗰場，應該係跟你 洛景傑 錦標啦，係啦，贏一場 洛景傑嘅， 係啦，咁贏一場洛景傑錦標咧，咁就令到佢個領導嘅排咗咧就零零丁丁124分嘅第三位。咁其實跟住123分嘅馬咧，都除咗頭先我講嗰幾匹，都多咗幾匹嘅。咁分別就係、是、丘吉爾啦，咁丘吉爾就好明顯啦，贏曬呢個英愛嘅。2000堅尼咁仲唔夠正咩？係咪先？即係彈咗上嚟啦，都由上一期嘅120分咧，就躍升到123分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除咗呢匹之後，咁跟住下邊啦，咁就係嗰匹肯塔基打比嘅盟主啦 ，Always Swimming 常有夢咧，咁依然都係122分。咁但係咧就即係咧。后面上翻嚟嗰啲马咧，咁都有几匹都值得留意一下喎。咁就都系日本嘅马多啦。咁啊，嗱尾最后嗰两匹啦，即系我就叫李健双雄啦吓，即系呢个李健皇冠同埋李健光钻。咁其实同上一期都系保持120分。咁但系咧，另外仲有一匹咧就系啱啱应就系、是、应届嘅日本打比盟主嘅金枝霸 Ready Oral 咧。咁啊，大家睇到尾三嗰匹咧就系呢匹金枝霸咧，咁就亦都系跃升到120分。咁同埋嗰啲真美嘉啊红衣醒神咧就平排14位，咁跟住啦就121分嘅马咧，咁就有几匹啦，就是、Bramelot 啦，咁就系、是、卡塔尔嘅马啦，咁就系法国，咁就另外就哥士登嘅阿都拿王子嘅 Enable 啦，呢只应该都好似系。梵高二字我唔敢肯定，咁跟住就係呢個高地之母啦，咁同埋呢一個嘅北部園區咧，咁就平排第十位就121分。嗱，北部園區咧下個禮拜咧就會跑保重紀念啦，咁咧就即係力求爭取成為首匹 春季古馬三冠王啊。咁其實而家喺當地嗰、那個。補充幾年嗰個公投咧，其實都已經即係公布咗啦，咁佢就遙遙領先啦。咁但係我呢啲我留翻下個禮拜講補充嘅時候，再同大家講啦。咁啊，值得，但係咧有一隻咧就比較奇怪啲，就竟然係冇上名。咁可能佢係未夠120分嘅啫。咁嗰只應該就嗰只我講緊乜嘢？嗰只係邊只咧？就係應屆嘅日本橡樹盟主就是、Soul Stirring 啊，鼓舞心靈啊。咁佢贏咗呢一個嘅橡樹之後咧，我估計佢可能都係119、118咁上下啦。咁啊，但係又未到呢個位。 但係因為馬女咧，佢通常就會俾低三分， 俾低少少啦。 佢會俾低三分左右嘅、啊，所以應該就如果金枝8120咁，佢 可能 116、117度啦， 咁上下。但係因為佢跑嗰場橡樹之前咧，就應該係113、114嘅，咁所以應該但係嗰場馬佢贏得好精粹，咁應該係會加。咁所以要睇下佢下一期。即係睇下佢會唔會有進展啦。咁啊嗱，呢一期就比較簡單啲啦，所以都用少少時間啦。咁啊，下一次再公布呢一個世界馬匹排名咧，就要去到7月13日啦。嗱，咁啊嗰陣時應該就係跑完呢一個皇家亞視谷，再跑完呢個七月杯嘅。咁應該咧嗰輪之後咧，又會有一堆馬又會走出嚟咧。咁啊睇下會唔會即係擾亂到即係中間嗰啲大國。咁但係相信咧，即係。就算點樣都好咧，都影響唔到頭嗰兩位噶啦，即係善嘴同埋雲絲仙子噶啦，因為個分都上係相差太遠啦。咁可以翻嚟先啦。好啦，咁講完即係呢個世界馬匹排名榜啦，咁啊剩翻時間唔多，咁我哋就不如就講下今次我哋第一場嘅本地賽事咧，就係呢個第三場嘅千四米。但係未講之前咧，都有一堆馬退出咗話啦。 咁啊，首先第一場阿平井神嗰只榮進好提就退出咗啦，咁啊得翻六隻馬跑，咁啊應該都而家呢度講埋都得啦，應該都係旺蝦王對嗰只應該都贏噶啦。咁我就好簡單，而家順便噏埋單 Q， 應該就係搭嗰只七號真跑得嘅啫，應該係因為其他嗰啲完全都好遠離水準嘅，其實好簡單，好簡單嘅。咁跟住第四場就只美麗出擊就退出錯啦，咁啊補嗰只鋭闖上嚟啦，咁樣就揾阿國蘭就咩122磅啦。咁啊美麗出擊本來呢場其實都有飛嘅。咁第七場就二號嘅旅遊首席就退出咗啦，第九場三號嘅 冇馬退出，冇馬補出 第九場係啦，冇馬補出。第九場三號嘅隨心隨意亦都退出咗啦。咁啊，第十場一號嘅海翡翠就退出咗，咁啊補一隻黃龍大將出嚟，咁啊揾阿黃浩南咩123磅跑嘅。 好啦，好嘅，咁我哋睇片先啦。 咁啊，我哋要講嘅第三場四班嘅千四米，咁啊睇一隻海南一號啊。咁啊上一場啊前面放嗰只就帝勝之寶啦，咁樣咁佢都可以跑到第三，但係一去到季尾嗰啲四班千四咧，其實就唔係好強刺。出邊衝上嚟嗰只就係猛闖啦，咁樣咁猛闖就咩重磅就可以贏佢，咁亦都有少少班嚟啦。咁所以就佢喺呢一度就贏到嗰只海南一號啦，咁樣咁呢一組馬咁後咁隔離俾大愛檔咁衝上嚟，咁有隻追好勁啊，過埋佢添啊，咁啊睇下呢一組就會點樣啊。咁另外跟住睇下呢一組啊，就知道性啦，有埋即係馬群中嗰只灰馬就係嗰只銀風神驅啦。咁啊知道性就係放頭馬啦，本身就跟一定係跟前面走啦，咁樣咁另外就銀風神驅其實都。近呢幾場咧都見佢都吳定強養翻佢嗰個健康之後咧，佢每次都會衝一段都唔錯咁樣上嚟嘅。咁呢一但係呢一組四班其實就真係好渣嘅啫。咁我就咁大家就睇住啦。咁係咪同埋只永高同埋只怪獸都市都喺呢一度跑嘅？ 係啦。 咁我就 嗱喺未講之前咧，呢場有隻新馬嚇。 係啦，有隻叫 本事阿何賢嘅新馬，初初揾阿莫雷拉奇，我哋睇睇個血統。 咁啊 ，Pantire 其實就是Pantire 其實都係 哇老牌種馬， 即係阿師兄都同我講過一樣嘢其實 Pantire 有一段時間喺日本配過種嘅 賓達啦， 係啊，咁啊，但係就都係好失敗咁樣，就跟住就唔要啦，咁啊運。咁啊，而家就喺紐西蘭配緊種嘅，咁啊本身佢已經係1992年出世嘅馬啦，咁樣就Pantire 本身就其實喺香港都唔算好成功嘅，咁最叻嗰只都係以前有隻叫愛慕線嘅馬，咁而家你甚至俾我而家睇好多 Pantire 嗰啲就咩，咁但係最近咧就出咗只即係點講咧，喺澳洲就出咗嗰只阿佩尼盼城貴就咧就係 Pantire 啦，咁所以你見佢咧嗰個血統組合咧好多咧都係要跑到好長，咁佢仲要媽媽嗰邊咧就係 快標啊。 標咁啊贏千百米，咁啊贏千百米嘅，咁啊佢十六出贏嗰一場，咁呢只係第二胎嚟嘅啫。嗱，其實呢只馬試習就冇乜嘢睇，咁但係亦都係可以理解嘅。點解咧？因為呢一隻咧，我估啊，如果以呢一個血統組合嚟講咧，我估要跑二千打上，就唔係睇佢啲試習都似係跑二千打上，因為前面咧。佢冇前速，後面咧亦都前面亦都唔係好跟得住，跟住喺後面咁啊，最後可能幾百米攬下攬下咁樣就會上嚟嘅。咁啊，呢次就跑千四就一定係嫌短嘅。咁但係就我嫌佢都係因為佢係嗰啲大特，我自己覺得係嗰啲大長途馬嚟嘅。咁所以而家咁樣跑千四，我都覺得我就一般啫。不過雷神肯騎就唔知道有冇警棍啦咁樣嘅。咁可以翻嚟先啦。 咁、哦、你讲啊。 咁我就首先第一样嘢，今日因为咧翻嚟普罗嗰阵咧落大雨都落得好劲。咁样就我咧就第一只一定要执翻只银风神驹。咁啊入咁啊点解咧？因为呢一只马其实都知，大家都知啦。好严重嘅伤患底啦。咁亦都佢有好嚴重嘅傷患底啦，搞咗四年，跟住吳定強用咗好多心機，終於幫佢交到頭馬出嚟啦。咁因為呢一隻馬本身咧喺法國啦，咁當然啦，你唔可以攞翻佢12年裝帕德跑第二嗰個水準出嚟計啦。咁因為始終都有好嚴重嘅傷患啦。咁但係就有一樣嘢就係話呢隻馬喺法國咧嗰陣咧就好中意跑嗰啲超遠地啊、大爛地啊咁樣嘅。如果聽日咧臨場係落住雨跑咧，咁我就覺得係好對呢啲有腳患嘅後上馬咧，我始終就會覺得會有一個幾好嘅著數，同埋我預計聽日咧都會啲馬會飛曬出大外檔咁。應該就會好跑，咁但係我就都擔心一樣嘢啦，我驚阿鳩達就安全駕駛啦，因為咁大雨就，如果佢安全駕駛就會就會擔心係會諗呢一樣嘢嘅啫，咁但係論馬其實佢底質又夠啦，咁呢一組馬亦都唔係好強啦，再加埋有個臨臨地嘅遠地，咁吳定強下季都好大機會冇牌嘅，其實你咁睇下可唔可以幫佢 零零查查都攞曬出嚟， 係啦，咁樣就但係唯一真係擔心一樣嘢就係驚阿鳩達安全駕駛啦，我哋都係嗰句，咁啊海南一號就揀翻啦，孭翻個123磅，可以擺前面走同埋。只馬又啱啱叫做起咗啦，咁我覺得亦都要揀翻啦。咁啊，知道性亦都係雖然我好唔中意毛顯東，但係聽日落雨輕磅買前面走，咁應該都會有著數嘅咁樣。咁最後就揀翻只魅力之寶啦，因為其實佢都假假地喺呢組弱組入面，佢都係一隻四班頭馬啦。咁雖然呢兩場就比較可能輸得都比較遠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兜翻一兩場配一個鬥志咁好嘅麥偉利，我諗麥偉利落雨就應該唔會安全駕駛 嘅，唔係一定安全駕駛，不過就進取啲，進取啲安全駕駛。 我就 呢個咧，鳩達咧就係、是安全駕駛就快啲翻屋企。係 啦 係 啦， 咁樣 咁、 okay? 但係都要揀嘅。銀風神驅，我始終覺得。是擔心佢即係嗰樣嘢嘅啫，即係驚佢要快啲翻屋企咁啊！會咩？希望就係話，其實我希望諗嗰樣嘢就係話，全部飛曬出大外檔，咁就算你沿途四碟外遊，咁如果你走有利場地都可以 OK 啦。咁我就先揀一隻銀風神驅。咁但係呢組馬其實都好亂，好多馬可以揀嘅。咁樣我就四隻互穿啦，簡單就唔排，其實就唔排先後次序。咁啊，海南一號、知道性同埋魅力之寶啊， 好啦，咁我就。補充少少啦，喺未講之前咧，都想同話俾大家聽咧，即系咧而家沙田嗰個咁嘅草地咧，咁其實咧就即系咧你而家睇到好似出面都好大雨啦，咁就好犀利啦。咁但系如果你計翻啱啱嗰個禮拜三，咧，都係同樣又係打完風，又係落到阿媽都唔得。 因為雨聽日係會落雨跑嘅。 你俾我講完先，你俾我講完先得唔得？咁變咗咧，就係咧嗰如果佢係有個去，因為佢嗰、那個因為其實兩邊嗰個草地個去水係去得好快，即係如果佢係唔即係中間係唔落雨，中間係會停嘅話咧，咁其實你俾佢兩三個鐘頭咧，其實個地就可以快到咧，就好似上個禮啱啱個禮拜三咁樣咧。你睇下嗰幾即係連吳家俊都可以破場地紀錄啲啊！即係你話係咪好誇張啊？咁但係點都好啦。咁但係你聽日咧，如果佢係持續咁落雨咧，嗱咁就要大家要留意啦。咁頭先阿拉拉都講咗一樣咧，就係話啲馬咧好大機會咧，因為聽日係跑呢個 C 加三咧， 咁出面嘅草地咧就會即係好多時就會好刻意咁樣咧，轉彎入直路就會冚棒片曬出去咧，咁就係貼出面個出邊嗰、那個嗰、那個欄嚟衝，因為嗰邊個地就冇咁難走啲。咁但係咧，可能頭嗰幾場咧就未必會係咁樣嘅喎，因為你頭嗰幾場都欄嗰個形即係內邊都仲 OK 噶嘛，咁但係過咗啦。過咗可能中間四場之後五場之後咧，咁可能就單日轉向就變曬飛曬出邊，所以咧聽日你大家就要留意，同埋咧嗰啲時間就會比較偏慢。咁我就會揀翻只海南一號啦。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真係即係呢一排咧就即係你知道我都即係都好撐下火車啦，即係不停都話買火車撐火車乜乜點樣都撐火車。咁但係咧又始終嚟講，佢都係而家叫做連阿毛顯東都升格咗啦。咁而家得翻佢係唯一一個十磅仔。咁即係仲有幾次賽馬，咁你仲唔即係點都要跟佢，即係都要留意下佢啲馬。咁同埋仲就係話，佢而家距離阿梁家俊嗰個領先位置，即係嗰個告東尼獎咧，係爭十二場頭馬嘅啫。當然睇落數字上就好似好難追，咁但係而家距離跑完都仲有八次賽馬，咁其實咧唔係冇可能嘅。咁如果佢每次都仲即係好似以往咁樣，每次出場都有起碼一場馬贏嘅話咧，咁即係佢攞到告東尼獎，絕對唔係一件出奇嘅事啦。咁同埋呢只馬本身真係操 fit 咗，咁跑翻，咁試過放頭又試過放頭贏嘅，即係前一仗阿莫雷拉，咁跟住再對上一仗啦，咁就即係可能黃浩南就即係你見到黃浩南都係即係佢同隻鑽色傳奇鬥咗一大輪之後咧，即係跟住先至俾隻猛闖咁樣就搞咗佢啦，咁所以變咗就再回翻啦。咁今次孭翻咁輕磅咧，我覺得佢係即係呢場啲對手咁樣咁參差就麻麻地，咁所以我容中搞搞就唯有揀佢先。咁啊就嗱初出馬嘅本事咧，嗱咁啊以往咧嗱我點解會即系咧我就有少少唔同諗法，同阿拉拉嘅諗法就唔係好同嘅。咁啊因為呢只馬咧，雖則你如果你睇個血統上就好似係即系跑長途啦，咁但系咧你初出第一鋪。咁你跑多初出第一鋪跑千四，咁而家六月距離八月轉歲就仲有兩個月到個零月到咧，咁其實就即係嗰個蝕榜情況咧，即係嗰個同啲年長馬蝕榜情況就即係已經差唔多去到等於零咁滯。咁同埋你都知道何言即係練呢啲馬嘅新鮮感咧都非常之好了得啦。咁佢即係同埋佢啲初出馬。即係上名嘅記錄咧，都唔係太曳嘅。咁即係咧，我覺得呢匹馬就即係同埋呢件衫同阿何言亦都係息息相關咧，都好密切啦，都一路都好支持阿何言嘅。咁所以即係呢只馬都叫做操到八八九九噶啦。咁啊睇下佢咧，即係可唔可以食住個場地形勢啦。咁啊，因為即係呢啲黏黏軟軟嘅場地咧，咁啊幾啱呢只馬跑嘅。咁所以睇下佢即係雷神擒上去，即係係咪真係有計啦？咁所以呢只本事我覺得都值得睇啊！而家有十幾倍咧，都值得可以買一注 Win Pay 嘅。咁啊，跟住咧都要睇翻只怪兽都市啦。怪兽都市其实咧，嗱，其实如果大家记翻上个礼拜，啱啱礼拜三嗰日嗰啲翡翠剧院点样赢马，即系我都讲上礼拜都讲咗一样嘢，即系佢呢一个系好典型嗰啲意大利式嗰啲咧，即系铲一段直路上嚟嗰种咁嘅骑法嘅。咁啊，而家近期李宝莉又系手风正顺啦，咁同埋佢呢次又排到个十三档咧，咁佢又配合翻同主嗰只怪兽家长，咁呢只马都已经都系差唔多敲紧门噶啦。咁啊，睇下趁住对手弱，可唔可以就即系博大帽啦。咁啊，最后啊拣埋只知道性啦，又系贪佢轻磅啦。咁同埋呢只马亦都系试过放头。即係能夠大勝而回嘅，咁當然雖則嗰陣時係啲五班場次，咁但係你而家佢孭到一打十三磅咧，最緊要就係咧，即係阿拉拉講過啊，對阿東仔就係你出閘醒目擺前面，咁就 OK 嘅啦。咁所以呢場馬就俾大家參考下啦，就係一號嘅海南一號啦，八號本市，十一號嘅怪獸都市，同埋十二號嘅知道性。咁我哋就暫時休息一陣，咁啊跟住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帶大家去英國啦，唔好行開。